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笑霞。 笑霞，今天我们来说说最近在中国非常大的一件事啊，对全世界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特殊奥运会。 对，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在上海举行了第12届的夏季特殊奥运会。 嗯，也是在中国啊第一次举办这个盛会。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的对话呢，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活动在中国可以产生的很多积极的影响，是吧？还有就是中国这个特殊奥运会的开展是怎么样的。那我现在先来提出今天的三个问题。第一题就是特奥会啊，这次在中国其实它得到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和重视啊。那么你可以从对话里面来听一下，从哪些方面可以反映我们对这个特奥会的关注和重视。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说特奥会这次在中国举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对话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契机，对吧？ 对，那契机的意思就是说使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的这样的一个关键。 嗯，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好，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特奥会它的口号是什么。其实中英文的口号好像不是很对应，但是最重要要在自己这个当地的语言里面把意思传达出来就可以了。 没错。 好，笑霞现在来解释一下词语吧。 当然第一个要解释的就是什么是特奥会。 嗯， 那特奥会就是特殊奥运会的简称。 对， 那为什么说这个奥运会是特殊的奥运会呢？就是因为参加的这个运动员是一群智力有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其实最早以前我把特奥会和残奥会混淆，那残奥会参加的就是身体肢体上面有残疾的人士， 对 吧？对， 那么特奥会呢就是说是智力上有障碍的一些人。 嗯，好的，这个概念我们先搞清楚了。接下来看到一个词叫做铺天盖地。铺天盖地， 好，这一次特奥会的宣传就是铺天盖地的。 对， 那这个词呢就是形容声势非常的浩大，而且到处都是。 哎，特奥会得到这样的重视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智障 啊，其实这个词也是一个简称吧。 对， 就是智力障碍的意思。 其实这个词呢它还是蛮中性的啊，不会有那种特别贬低的成分在里面。 对， 对， 那如果大家听到是弱智这样的说法，那就是说是含有贬义的色彩。 嗯，那接下来一个词禁忌， 这个禁就是禁止的禁嘛。 嗯， 也就是说大家都尽量避免去做的事情，或者尽量避免去说的这样的话。 嗯， 就是很忌讳的 啊。以前这个弱智群体的生活好像在中国的社会啊也说的不是很多，有点是一个禁忌，对吧？ 对，因为他们跟普通人不太一样嘛，一般人就会用那种有色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对的，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啊，经常政府啊或者一些社会的团体会呼吁，对吧？社会大众来关心他们，呼吁。 那呼吁的意思就是号召，也就是说发动大家一起来做某一件事情。 嗯，好，那再接下来自卑。 好，自卑的意思就是说轻视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那一般就是没有信心的。 嗯，对的，这个叫做自卑啊，我们经常说产生自卑心理，对吧？ 对。 那再接下来看的一个词叫做了却余生。了却余生 啊，了却呢其实就是了结结束的意思。嗯，那余生就是剩下的这个生命嘛，所以了却余生就是说结束这个自己剩下的生命。 其实是 就是 比较凄惨的，对吧？ 对， 了却余生。到位，这个是近几年在中国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啊。 那到位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呢，就是说到达了这个位置。 嗯， 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水平这样的意思。 哦，水准足够了，对吧？ 对， 叫做到位， 就是够到了一定的标准。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什么呢？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成语，齐心协力。 齐心协力啊，我非常喜欢啊，这个很有团队精神。 对，那齐心就是大家都是一条心，抱着一样的这个心思。 嗯， 那么协力就是说共同努力 啊。齐心协力，特奥会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个中文播客也是啊，齐心协力，有我们所有同事，然后也有你的支持。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用法，叫做走过场。 好，那么过场呢其实是原来在戏曲表演中。 嗯， 就是说有一个角色他

还有就是家庭可以接待，对吧？特奥会的这些运动员就接待他到你家来做客人啊。那天我看新闻，就是一个老伯伯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和他的老伴儿呢，他们要接待特奥会的运动员来做客，所以在家里做了很多的措施，因为怕他们碰伤啦什么，所以把家里这个比较有尖角的地方都包起来。然后呢，因为他们会接待一些国外西方的朋友嘛，还特地去超市买了那个橄榄油，因为怕做菜他们吃不惯中国的花生油 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 嗯，而且也很细心啊。那其实这次特奥会的宣传，我觉得在媒体方面也是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渠道，不只是说很硬性的宣传啊，特奥会要召开啦怎么怎么样，他会坐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有不一样的合作方式，对吧？ 对，就是说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来推广。 嗯，好，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二题，为什么说特奥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那这个又分两方面嘛，一方面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特奥会给了我们一个走进和了解智障人士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的。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呢，特奥会也给了智障人士一个机会，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是的，而且真的就是他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在庆祝自己的成就，然后整个社会我们都在帮他们加油，帮他们叫好，这样 对，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关怀。 是的，然后也能够推动因为这次在中国举行嘛，可以推动很多我们国家在帮助智障人群方面可以做到的工作啊。 对，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题是特奥会的口号是什么 啊？这个口号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叫你行我也行 啊，就是体现一个社会的平等，对吧？ 对，就是说一般的人你能做到的，那智障人士通过自己的努力其实也是能够做到的。 哎，对，其实去年啊，我参加过特奥会在上海一些前期准备的工作，也看到了很多今年参加特奥会比赛的运动员，看他们在打乒乓球啊打篮球啊，然后就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很愉快，然后他们的父母家人也说参加了特奥运动以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是不可以想象的， 就是说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 是， 因为他们也就是说生活有了目标嘛， 嗯， 然后就觉得要去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拼搏。 哎，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啊。他的发起人是这个美国肯尼迪家族，肯尼迪总统的妹妹，是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丈母娘，就他老婆的妈妈 啊。那么他怎么会想到要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呢？ 哎，其实他们家里因为一个政治世家嘛，所以每个人都会想我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对社会是有贡献，做一些大的事情 啊。那如果说社会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是的，我们再重温一下今天的对话。 ChinesePod.com 深刻的印象，对于即将在10月11号晚上上演的闭幕式，大家都 最近铺天盖地的都是特奥会的新闻，让人不关注都不行。 是啊，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特奥会，所以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都特别重视。 我感觉以前很少看到有关智障群体的报道，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是禁忌，不能谈。可现在不一样了，政府开展了好多宣传活动，呼吁社会大众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大家走进那些智力有障碍的人们，去关注理解他们。老实说，虽然现在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已经消减了不少，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自己离他们特别遥远，还是会有意无意地躲避他们，朝他们投去异样的眼光。 这样多不好啊。面对这样冷冰冰的环境，他们怎么可能不产生自卑心理呢？所以他们极少能真正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以前我看到过智障人士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报道，也知道好多人是在家里靠亲人的照顾，或是在福利院里了却余生的。 这的确对他们很不公平。我想对于智障人士来说，外界的理解和爱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要从内心里消除对他们的歧视，敞开胸怀，真诚地接受他们。 对啊，而且一定要这么做。这次政府在宣传方面就做得挺到位的，另外特奥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听说这次上海特奥会的志愿者和运动员的比例是3:1，而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